以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顾问全顺辉为团长的庆祝太阳节旅日朝鲜人祝贺团11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束并鞠躬致敬。代表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此外，驻朝武官团和挪威共产党西弗尔郡委员会主席达格诺隆同一天向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表示了敬意。